弟抢眼啊咧，个个都有机会噶，追女仔啫嘛，俾三次真言你，马卓安，喂，唔系讲佢，马系去马，然后就卓，卓完就梗系要安置佢啦。嗱，虾可以白卓，正菜就冇得白卓，安置就最考功夫啦。所以最高境界咧就系马卓而不安啦。嗱，教你个绝招啊！同靚女上床之后呢，就几大都要认有老婆，咁就包冇黐身，兼唔需要安置佢㗎嘛。唉，点知上得山多终遇虎。喊緊呢件类似女人物体嘅就係我所讲嘅老虎啦。佢打电话俾边个呢？ 东方通讯台问边位？ 喂，我搵个衰人撚匿啊！我沟咗佢好耐都唔复机嘅， 请问机主嘅全名？ 佢叫杜老师咯。你话俾佢听啊！如果佢仲唔复机，佢以后都见我唔到噶啦。 咁系边位啊？ 我嘅女朋友咯。我而家去死啦！你叫佢快啲去死啦！ 想中人就系俾人杜老师啦。今晚我本来约咗佢 Adelina 去食 dinner。点知我就陪咗 Christina 去睇 Vina， 唉，搞到佢玩自杀，就认真好似癫鸡乸咁，真系痴情。临死仲要听下我把声。 欢迎使用杜老智电话咨询服务，杜居士主讲风水禁忌，日日讲，每分钟8蚊。今日要讲嘅系风水同家居安全嘅关系。嗱，屋企大门就必定唔可以向西。翻身屋企就跪西跪西，就认真老礼啦。 杜老师，我就死俾你睇。点样死好呢？ 药箱。 药箱。 药箱唔可以摆喺主人房，瞓响度又药又伤，大吉利是咩？同外母乸住，最好摆喺佢间房。 是漏煤气定自杀啦？应句我啊，系咪挂咗啊，姊妹？你冇事嘛，姐妹姐妹，你醒醒啦，姐妹！死啦死啦，要人工呼吸啦！醒醒下啦吓！我有爹， 你系边个啊？ 我系你隔篱屋嘅救命恩人咯。我擒枪过嚟救你噶， 都唔使咁样救人噶。 你夹硬伸条脷入人哋嗰度咯，仲我讲呢条脷鬼咁长啊，撩到人喉咙顶得很埋啊！ 同细佬嗰啲淫荡声。 我知道你今晚都想淫荡啊嘛， 麻烦。 喂咧， 喂，有啊。 用我呢、這 个咩嚟噶呢个？ 避孕套咯，新出噶，啱啱去家计会攞嘅。 我嚟笠住个头啊，好似用唔晒咁喎。 我用噶，唔系你用噶。你估我唔知道你啲古惑嘢啊？得穿个袋，所害我有 B B 啫嘛。 生一个咁多啊？ 杜老夫，我同你讲过噶，我同你同居，但系唔要 B B， 你唔好靠害啊！做就做，唔做就早唞。 嚟啊，早早早。 你仲唔瞓低？你喺上面嘅咩？ 森林里边一个人影都冇，白雪公主越行就越心惊。越行就越面青，忽然之间喺佢身后有阵好恐怖嘅声音传嚟。唉，初来又笑六个啦。 喂，我哋好夹啦。 天衣无缝。 咁我哋结婚啦。 做乜嘢啊你？你唔中意我啊？ 中意，不过 咩啫？ 不过我结咗婚噶。 你结咗婚？你讲大话！你睇你嘅手啊，都冇结婚戒指，你呃我。 唔系咧，你听我讲啦。三年前情人节嘅晚上，我同我太太好似我哋两个正话咁恩爱嘅时候，突然之间有两个彪形大汉入屋打劫，我已经将所有贵重物品都俾晒佢。点知佢见到个几分知识，劫完财仲要劫色， 劫你太太？ 唔系，系劫我。 你基噶？ 我太太为咗保存我嘅贞节，竟然使咗空手道。你知唔知啊？我太太以前系空手道冠军嘅，话扎扎扎扎扎扎，点知唔记得咗对方系西瓜刀啊嘛？结果 点啊？ 结果双手就俾西瓜刀斩咗落嚟啦。不过我太太仍然使咗佢嘅残鸡脚，一脚将两个大汉打出屋外边。 咁对手点样啊？ 医生话搏唔翻咯，所以自此之后，我哋两个人嘅结婚戒指就打喺局子尾嗰度。 佢咁凄凉，我想见下佢。 佢受唔住咁大嘅打击，而家喺美国麻州，费事俾你打，精神病院接受紧心理治疗，你无谓骚扰佢啦。 佢真系好可怜啊！你唔可以同佢离婚噶。 所以你咁可爱，我都唔可以同你结婚咯。 起身啦，精神爽利啦，大少，早晨。 早晨。李姨，你整嗰啲咖啡永远都系咁好饮嘅， 系唔系噶？ 即系唔使我送你翻公司。大哥早晨， 早晨， 黎英早晨， 二少，古仔录咗噶啦，你听啱唔啱啦？ 唔该。 各位小朋友，多谢你哋打电话嚟收听颜丽丽姐姐主讲嘅《世界童话精选》。 喂，你又揾阿黎姨啊？免费同你录埋嗰啲电话故事？ 免费啫，有钱俾噶。 你有俾过钱咩？ 我而家新开业，自己人争住先得唔得咧？ 你咧做嘢就喺度谂缩数。识女仔就惊人哋黐上身，我教你一个英文字啊 ，responsibility 啊，即系有责任感啊。 我字典冇呢个字， 买本有啊。 有责任感好咩？睇下你啊，高薪厚职嘅室内设计师啊，成熟稳重，学识又够，除咗少少猥琐之外，应该好多女人沟噶嘛。 我猥琐 就系猥琐到学人扮长情，为一棵臭草放弃成个树林。 你讲乜嘢啊你啊？ 冇错啦，我臭草出紧嚟。 喂，食早餐。 啲衫有冇帮我烫过噶？ 有啊，我今朝六点钟起身就帮你烫噶啦。 咁唔系几好啊，新嘅一样啦。 咯，但系里边仲好潮啦，你睇下啦。 你谂住反转嚟着啊？ 咁都系热嗰头 都會除衫噶嘛，你俾人睇見件衫裏邊度巢嗰啲塊面，你有幾難睇啊？ 係咯，凡係巢巢，你都幫我燙直佢啊！陣間揾個燙得同佢燙個眼角嗰啲魚尾紋。 魚尾紋？乜我有魚尾紋咩？ 有啊有啊，右眼一條，左眼兩條，不過唔緊要，補下粉就唔覺噶啦。 爽啲手啦！哦，我趕時間啦。 佢要求好嚴格噶，你睇佢揀男朋友，你知啦。 佢又想出雜誌做封面啊！ 邊個嚟噶？ 香港首富李大才嘛，麗姨嘅所謂小學同班同學， 佢真係我同學嚟噶，我冇呃過你嘅咧。 但係佢唔識你咧，如果識你，你發咗好耐啦。翻工 啊！翻工啦，翻工。 老佛爷叫你啊！唉，臭草啊，真系臭草！大佬，你咁鍾意細佬啊，叫波臭草幫你生返個啊。 唔使潤我嘅細佬。 生埋保良個靚返個啦。 都唔係親生骨肉。 搵第二個女人幫你生啊。 嘩，你真係猥瑣喎你。 咩猥瑣啫，你有冇聽過代母啊？ 烏龜咪即係代母 囉。我真俾你激死。試管嬰兒你聽過啦啩？ 聽過係點啊？ 喂，我最近溝咗個護士啊。哈，佢話俾我聽呢，佢有女人肯代人生仔。醫生呢用科學的方法將你的精子放入代母的身體裏面，你跟那個女人不需要有肌膚的接觸，生出來的 BB 就是你的骨肉啦。啊，不要說了，臭出來了，開車。 胡生，你嚟追交租定嚟追我啊？ 系是但啦。 如果你想嚟追交租咧，就早嚟咗三个月；想追我咧，迟咗二十年啊！你 call 你个方艳芬啦。 迟又好，早又好啦。钟小姐，我希望你答应我一个要求，就系、是、呢个礼拜六同我天堂夜总会嗰度跳舞。 你咁旧？ 你上嚟追交租定沟女啊？ 两样都唔系，系上嚟同你哋讲声早晨啫。 早晨， 讲完早晨啦，仲唔走？ 啊， 我冇告状啊，想去沟你啊？ 我哋三个月冇交租啦。 越有钱嘅人啊，就越迟交租，即系嗰啲穷鬼荒死人惊我冇钱先准时交租啫。仲有啊，如果我准时交租俾佢，佢边有借口嚟沟你？ 系废话。 喂，乜料？ 哦，我哋新请翻嚟嘅后生叫阿爷。 乜嘢啊？ 我姓刘，叫生野。 哦，生野系嘛？哎呀，啱啊，生野，你同我去花墟平平啲买四扎花翻嚟啊，廿皮一扎好啦。啊，唔使，呢度有一扎，买三扎得啦。我送晒俾我啲女朋友。 送俾边几个啊 ？Sandy、Wendy、Mandy、Candy。 咁下款系咪写你的挚爱？ 聪明，抵你一世做我秘书。新录嘅白雪公主， 唉，白雪公主由上个月到而家得翻十分钟收入咋？ 哇，今日蚀晒大本，同我 cut 你条线嘅。 唔得，我哋同电话公司系 book 咗一年期噶，冇生意都要俾钱噶。 白雪公主冇人听，咁咸湿白雪公主怕有人听啊啩？ 仲有啊，每日运程啲生意好差，不如请阿李居明翻嚟讲讲啦。 请李居明唔使钱啊？你叫佢生嘢出去买晒嗰啲书翻嚟，等我照讲啦。翻嚟，翻嚟，翻嚟。过来过来，咩嚟？ 科技咯。 咩科技？ 咩科技啫？ 边个科技？ 你个科技嘛？ 寻日我下昼三点钟离开写字楼，到而家足足十七个钟头。喺呢十七个钟头之内，你居然冇打电话话俾我听冇带科技。 我有啊，我 call 咗你啊，你冇腹肌咋？ 咁你企喺度做咩？ 我哋想我坐好啊。 我想你同我复 call 啊！ 好复咯。喂，你女朋友自杀啦？ 竟然自杀啦？ 佢冇留低名喎。 咁咪死啦！我咁多女朋友，点知边个为我自杀啫？ 唔紧要啊，你由 A 开始打起，睇一个好似叫 Alice。 如果咁啱咪 Sita， 我打到俾佢都出殡啦。啊，唔使啦，我知边个。喂 ，Christina。 我系啊， 好彩你冇死到。 你讲咩啊？ 我冇，我揾到你真系冇死啊！ 我啱啱先见完你翻公司，你而家揾到我啦，咩事啊？ 我冇，我想约你下个礼拜六去天堂夜总会跳舞啫嘛。啊，我有长途电话入，系咁先啦，拜拜。死啦，系边个咧？ 唉，我记得啦，你琴日走咗咧，有个叫咩核突 Dina 打过嚟嘅，佢如果你再失约咧，就以后唔使见佢。喂，会唔会系嗰只 Dina 啊 ？Adelina 系佢啦。 喂，你去边啫？ 去救命啊！ 每日运程未录噶， 我录啦。 唔系道居士， 咪叫道姑娘啦、 啊。你会一楼一房啊？ 咪叫道姑姑得唔得啊？ 姓道啊？ 姓毛啦。 毛姑姑都好，好跟个衰佬姓毒。 今次我哋装修咧，我想用啲天然啲嘅材料，好似木材啊、石头啊咁样，啊配合呢个环境保护呢个精神，等啲小朋友咧有个清新啲嘅感觉。 喂，老生好主意喎、啊！喂，但可唔可以讲到暑假？ 啊，小朋友，即系阴公做咩？喊得咁犀利，咩事啊？ 爹哋唔要我啊！ 爹哋点会唔要你咧？我同你揾佢啊！啊，你成班跟住做咩啫？分散就帮佢揾老豆啊嘛！ 喂，我都未见过靓仔嘅老豆，我点办啊？ 哇，好嘢！ 哇，好小朋友，你够唔够胆叫我一声爹哋啊？ 系都唔系我爹哋点叫啵？ 如果叫我一声，我同你再赢多啲大公仔啊！叫一声咁多啫，叫一声啊！ 爹哋， 乖仔乖仔， 佢唔系叫你。是叫我啊！ 哇，你点做老豆嘅你啊？劈低个细路，用边个当失咗啊？ 唔该晒呢位先生，你使咗几多钱我俾翻你啊？ 唔系钱嘅问题啊，系爱心啊！你对细路要爱心、体贴同埋关怀，点可以用钱代替到啫？你记住啊，每日要爱佢多一啲，因为佢咧就系社会嘅未来主人翁。 咁睇呢位家系咪伟大嘅父亲啊？请问你有几位细路啊？ 好少啫嘛，39个。 死到？ 搬咗我死咩？ 哎呀，你知唔知我公司好忙噶？为咗你自杀，每日运程我未录，赛马贴士我未录，我仲推咗六七个约会，你居然冇死到？ 蔡，乜得你啲男人咁衰噶？ 你咩水啊？ 失礼，我系砵兰街洗头王子，我姓迪，叫阿迪。 我唔理咩迪迪，你入嚟有咩目的？ 咩目的啊？我个姊妹啊，寻日开煤气自杀，如果唔系得我，你见鬼咯！ 吓，傻妹，哎呀，傻妹，你真系为我自杀啊？ 姊妹啊，我翻过去先啊，你记得唔啊？唔好俾啲衰男人氹啊！ 同老子我问你啊！我昨天有阻你的嘛，你究竟去了哪里啊？ 当然有紧要事啦，香港首富李大徐约了我，说要收购我的公司嘛。 有钱吗呢？ 新加坡经济发展局派人跟我研究搞跨国企业。 乜你不是约了你老婆吗？ 迪迪娜，啊，你的箭猪头好靓。 你不要改变话题了，我今天一定要跟你讲清楚他。现 在很清楚，你看我挺挂住你。 我想清楚的了。我哋以后唔好再见面啦。 系咯，一个礼拜见两晚 角， 一晚啦。 唔系，你认真啲啦，好唔好啊？ 不如呢个问题我哋迟半粒钟先。 就系呢个问题，我每次见你半粒钟咋，我唔够啊。 咁九个字会好啲咧。 Nick 啊，你认真啲答我得唔得？ 得，不过你要回答我一个问题先。 咩问题啊？ 唔可以 say no 噶，如果唔系咧，就罚我锡你一啖。 咁系咩嘢啫？ 呢个问题就系我可唔可以锡你一啖 ？No。 哦、say no， say no 要罚啊 ！No 啊，嗯， 你做咩？ 我琴晚救姊妹嗰阵整坏咗个枪嘛，而家嚟整翻个枪嘛。 你啲手嚟整枪？ 我冇晒乜啦，你走啦。 我走，剩翻你两个喺度，孤男寡女，好危险噶。 走啦！ 啊 走啦，冇事啦，佢听噶。 哎呀，好难受，专门问听嘅，你连中意check下几多女仔噶？ 你check你个头啊！ 喂，做咩啊？两兄弟冇嚟心机咁嘅样，系咪因为 Joey 有应酬唔翻嚟食饭就冇晒心机啊？梗系唔系啦，佢周时都唔翻嚟食饭啦。嗯，你两只嘢心事，你翻嚟医我唔知咩？大少你就为咗生细佬，二少你就为咗女人。 Adelina 为我自杀啦， 话咗你噶啦，终于玩出火咯。 个女人肯为你自杀啦，表示佢对你系真心噶。 乜你唔感动嘅咩？都唔肯放弃你嘅树立啊？ 感动还感动，咁容易放弃作为原则啊，就变成冲动。我唔想因为一时冲动啊，而第日后悔咋。 我话如果你放走咗佢，迟早你后悔啊，真啊。 喂，唔好讲我个笔，讲翻你个笔啦。到底你要唔要第二个女人帮你生仔啊？ 咁祖儿算系咩啊？ 唉，佢系 B B 嘅阿妈咯。如果佢妈妈声啊，你做埋阿妈啦。 啊，唔好啦，唔好啦，呢单嘢都要谂过先啊。 阿二少啊，祖儿平时咧份人系霸道啲，不宁可教人打仔，都唔可教人分妻啊。 呢单嘢我慢慢先同你解释。不过有一样嘢咧，你一定要帮我忙噶。 咩事啊？ 麻烦你帮我录过佢，今次要录咸湿白雪公 主。哎呀，我胎过你啊！我梳起唔嫁啊嘛，我唔讲呢啲咁嘅嘢噶。 唉，我公司生死存亡咧，就在乎你帮唔帮我啦。 我有冇咁大影响力啊？ 因为你唔使钱啊嘛。 咩话？ 啊唔系，我话你把声好特别啊，使钱都请唔到你。 咁你讲得啱啦噃，我以前翻学嗰阵时啊，系人都赞我把声靓噶，话我呢啲啱声，仲帮我讲个花名叫做小欣欣添啊。 哎，咁啊，指晒你啊，小欣欣，记得同我加多两钱叫床声噃。 搵代母生嘅呢啲做法喺外国非常流行，有啲太太唔能够生育，或者有啲唔想受怀胎咁辛苦，都会用代母。 不是卖人，不是卖土，公平交易。 喂，我记得看过报纸的，在美国那里呢有个代母生员就不肯拎个 BB 出来，搞到打官司。 放心啦，我们律师搞好合同，还有心理师辅导的代母，包没问题。 OK 啦，大佬。 OK 啊， 麻烦将你精液留低啊。 大佬，这些我帮不到你。 我帮你啊。 喂，唔好搞咁耐啊！ 你大佬胡须仔都几有型噶嘛？ 啊？ 唔好意思，贫人个头打烂咗，可唔可以攞个第二支？喂，阿仲有，可唔可以换本李丽珍？ 用咗咁多精力要补翻噶，我哋庆庆啲鲍鱼鸡粥好正噶，我请你食啊！ 哇，下次先，下次先。 啊， 喂，你搭你头啊！ 趁你啱啲啊！ 大佬，祝你连生贵子，添丁发财！ 多谢多谢。 九个月后你系做老豆。要改定名啦！ 使唔使咁快啊？ 喂，生女系叫道姑，生仔叫道友啦。 先生啊，饮唔饮啤酒啊？知我哋牌子啊，好味嘅。 有冇你咁好味啊？ 吓，唔该你俾两杯啤酒。 天祥开始趴到老面，开唔埋啤酒。 你又咪帮衬老母数咯？ 喂，边个嚟？几时正我又？ 我自杀嗰件啦。 我都话你唔放弃森林咧，你又后悔啊！ 先生系咪要啤酒啊？ 喂，小姐，我都有杯啤酒啊！ 而家俾人沟紧啊！ 救不了命啊！ 喂，小姐你叫咩名啊 ？Adelina， 唔好话俾佢哋听啊！ 哦 ，Adelina，Adelina， 做个朋友啦， 做个朋友嚟。 跟我车过嚟。 请去边啫？开紧工噶。 你啦， 冇幫我 洗手 嗰 陣。喂，你係邊個啊？ 我係男朋友。 唔係啫，佢老婆嘅。 仲我都唔敢同我哋爭， 搞搞唔準佢啊！ 大佬，飲多咗啊！ 佢， 我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飲多咗做啲咩？仲做乜拉開我啫？ 個個咁大隻，仲紋身添㗎。 咁啊點啊？ 你咪娶人做老婆，你爭咩啫？我啊，你有權選擇對象㗎。 二啊二啊， 六六 六六， 输 咗啊， 饮 啦！ 那个女人咪大肚啊？边个啊？你走落去跳舞添喎？小姐啊，你有身纪噶，仲食烟饮酒跳舞？ 切，个 B B 又唔系我嘅，系个母老道老福嘅啫嘛，话知佢啊，第时变啊！烟产啊，走鬼啊，白痴啊，都唔关我事啦，超！ 啊！我个 baby 啊！ 半夜三更，你发咩神经啊？ 我发恶梦啊！ 你就嚟恨差人到黐线噶啦，买咗个靓车都要买个仔，瞓啦！听朝一早要陪我去教堂啊！ 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二节，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得以永生。 圆圆王王快啲瞓觉，圆圆王王快啲瞓觉。 魔鬼鬼婴， 你人隐藏你的，我哋继续。上主，是你使我的灯笼放光，我主，是你把我的黑暗照亮。仗着你的助佑，我冲上了战场。 乖乖猪瞓觉，快啲瞓觉。乖乖猪瞓觉，快啲瞓觉。乖乖猪瞓觉，快啲瞓觉。乖乖猪瞓觉，快啲瞓觉。乖乖猪瞓觉，快啲瞓觉。 胡叔仔又嚟生仔啊？ 唔系唔系，我想嚟请你食鲍鱼煲鸡。 真嘅？咁几时啊？ 依家。 依家啊？ 系啊，不过我想睇睇我代母嗰啲资料。 唔得，咁唔啱规矩嘅噃。 你知唔知啊？如果我代母咧又食烟又饮酒，我个仔分分钟会有先天性肺癌嘅喎。 但系代母嘅资料系保密嘅噃。 佢分分钟会胎死腹中嘅喎。 我真系唔知道咧。 咁你要变咗杀人帮凶咯？ 咁而家我哋去食鲍鱼煲鸡咯。 趁热食啊！拜拜。 鲜奶生果有益健康，对个 BB 都好啲。哇，睇书喎，胎教喎，第日个 BB 会聪明噶。医生真系拣得好啦，呢个代母一流。有味精啊，唔系几好啊。攞烟，唔好攞烟啊！喂，喂，仲攞埋酒，喂唔得啊！喂喂， 咩事啊，马老？ 喂，你做人代母，点可以食烟又饮酒噶？ 依家系我私生活，总之我十倍头屙皮嘢俾你冇毛数咯，黐叉线！ 喂，你仲攞避孕袋？你想同人做咩？ 咩啊？我啲鸡碎咁多钱够叉食啊？唔知做生意啊？ 你做咩生意噶？ 做鸡咯，冇帮衬，唔好搞搞震。 喂喂喂！咦？ 老友，你冇事啊嘛？ 我啊冇事啊，我仔啊大件事。 嗯，太危险啦，一定要起先佢嘅底。 唔记得带银包添。 小姐，我帮你俾。助人为快乐之本啊！你帮下我啊，等我开心一次啊，得唔得？ 要你知我翻嚟仲帮我拎咁多嘢，真系唔好意思啊！ 我惊送到你翻嚟都冇钱还啊！依家仲有翻啲渣拿， 你跟我入嚟，我就攞翻俾你。 咁容易信任、容易受骗的女人， 我屋企好屈质，啲老爷门锁间中都会棘住。 诶，等我嚟，等我嚟。 哦，小心。 冇事冇事冇事， 个天花板旧嗰头霉霉地啊！ 哇，咁啊成日漏水， 唔系成日落雨先漏，你等等我攞翻钱俾你。 你有咗新纪，呢度点住啊？ 你点知道我有咗噶？ 我讲笑啊，咪真嘅咩？ 啱有咗。 咁你知唔知好弊噶？怀咗孕嘅女人要透新鲜空气啊，间屋要阳光充沛噶，咁先令个 B B 健康嘅，你知唔知啫？ 系咩？ 咪啦，我咧同你换过晒呢啲窗帘，整过晒间屋。 吓？ 我做室内设计。计得你好平，你知唔知啊？嗰啲墙身咧油黑色，太热门啦。我啊将你冚烂油翻晒浅色。哇！呢幅画啊，实在太恐怖啦，睇得多啊，连个胎都会变形啊。边个画嘅啫？ 幅画系我画噶。 咁又画得唔错，不过就好似 好抑郁。人哋话画系反映内心，可能我系好抑郁。 我要令到佢开心，等你画啲开心啲嘅画。仲有咧，换埋呢个门锁，换晒呢啲电线，一于咁讲，听日开工。 杜生啊， 咩事啊？ 我冇钱。 我哋公司新开张，当送宣传，一切免费。啱啱喺出边执到呢个银包，系咪你噶？ 哦，系啊。 听日见到啊！ 哎，我仲剩799。 下次计啊，下次计。 小矮人啊，都要快啲，唔好停啊！哎呀，床啊，床啊，床啊！ 点啊，二少，系咪好劲咧？ 你啲语气好似讲紧童话古仔咁。而家你系讲成人故事啊！仲有，我叫你加啲叫床声，唔系叫你床啊床啊！ 你明知道我梳起唔嫁噶嘛，我点识叫床啫？ 啊，小明，小明，小明，你教教丽姨啲叫床声啊！唔系连你都唔识系嘛？ 哎，够钟啦，又要交带啦，咪行空带噶啦！ 喂，咁出街会有人听咩？ 你道居士讲风水都唔见得几好啫，系嘛？ 我翻屋企，知道。 三级雪姑七友， 小矮人同小矮人，你要快啲，快啲，唔好 阿强啊，都系唔翻屋企啦，快啲去别墅。 系李生。 诶，早晨，开工大吉。喂。 喂，你有咗新几年冇喐啊？你出嚟！你咧就坐喺呢度吓，坐喺度咧就唔会跌亲。 哇！好在达到我唔系你咋？ 你笑啊？我识咗你咁耐啊，第一次见你笑呀。 系咩？ 你知唔知人哋一笑咧，好似拨开晒啲乌云咁样啊，重见太阳，好灿烂。其实你笑多啲啦吓，对个肚子 B B 好噶。 个 B B 唔系我噶，我大人生。 咪啲衰男人咯，似自己有几个臭钱啊，唔舍得老婆生就俾人哋个老嚟救。 飞，我同你介绍啊，呢位杜先生，因为我旧同学 Lulu， 佢住喺呢度附近。 我啊就自憎呢挺咁嘅衰男人噶。 寻日帮你买啊。 我入翻去做嘢先。 唔该晒，寻日托你买，今日就有 了。好做嘅走鬼同烟产地嘅八角啫。 喂，个二铁鸡咧真系帮你免费装修啊？ 系， 唔知为乜偷你咯？都话无善献殷勤啊，非奸即盗噶啦。 又唔似喎， 你唔晓噶啦，二铁鸡系致咸湿噶啦。等我俾徐新葵带支防狼喷雾器你，有咩衣着喷到酥都甩就啱噶啦。 你话个 baby 叫咩名好咧？ 切，关我咩事啫？ 喂 ，Joey， 嗰个系我哋嘅 baby 嚟噶。 我后日咧仲要翻上海搞个地产展览啊，今晚大把嘢要做啊，你唔好烦我啦，你瞓先啦。 我仲要睇下黎姨嗰啲耳蜗煲成点先。哎，早晨，早晨，送俾你。 今日得你一个人 嚟啊？系啊，今日礼拜啲工人放假，我谂住你就帮你执头执尾啦。 孤男寡女想教边科呢？ 我啊，寻晚啊特别叫工人煲噶燕窝雪蛤糖水啊，对 B B 好好噶，试一试啊。 俾啲甜头我，糖水会唔会加料呢？ 试啊！ 杜生，你想点啊？ 冇嘢，喂，有只乌蝇喺度啊！乌蝇 开始咸湿啦。露露讲得啱，男人冇个好人嘅，你等试真你。 用埋呢啲咁嘅化学喷雾剂，你想杀死个 baby 啊？你嘅打嘅黑丝啊，入边好似十号风球咁样噶。你嘅 baby 系得一 cm 高咋，一克重咋，每日需要100个 calorie 啊，仲要蛋白质咧15克，仲有钙质咧0.6克，一日食三餐啊，要食埋3.3餐咁先够，仲要食水果啦、乳酪啦，仲要咸饼干添啊，你知唔知啊？ 请问你系医生定系室内设计师咧？ 同样啫嘛，用嘅材料唔同啫。 杜生啊， 叫我 George 就得啦。 George 啊，你唔知道我有咗 B B， 点解仲要对我咁好嘅？ 就系因为你有咗 B B， 所以对你更好。 但系我系借个肚出嚟生仔，个男人我唔识嘅。 识唔识冇所谓啫，其实系我。 你个人太好啦，咁样对你好似唔系几公平。 我想讲俾你听咧。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好咧，就咪一定要拍拖，要上床。我净系想同你做好朋友咋 ，OK？ 如果我男朋友好似你咁，我哋就唔会分开。其实今次借肚生仔，有啲都系因为斗气。 咁你唔借都借咗啦，你应该好好地地照顾自己，生个肥肥白白嘅 baby 出嚟，系咪啊？ 系，仲收咗人哋一大笔钱添。 呢笔钱你会点用啊？ 攞一笔钱，我会离开呢度，去巴黎学画画。 你咁中意画画，你应承我一样嘢，画啲开心啲嘅画，画个肥肥白白嘅 B B 出嚟，胎教啊！ 多得阿 George 你氹得我开心，咪画啲咁开心嘅画。 睇灯先。 诶，依家又要氹人开心啦。 几好款啊？ 呢款表炒到成1000蚊嘅咯噃。 你中意啊？送俾你。 俾我。 Happy birthday！ 好啦，我够钟要做嘢啦，拜拜，拜拜。 哇！你唔系感动成咁啊嘛？ 佢点知我生日嘅？ 佢问我嘅。 咁我几多岁？ 冇问喎。 一个唔要知女人年龄又记得佢生日嘅男人系绅士。 我话佢蛊惑就真。 男人有少少蛊惑先至系情趣嚟噶。 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噃。 佢大方豪迈有风度啊！ 追在二撇鸡个咸湿喎， 咁二撇鸡有男人味嘛？ 但系佢 系啦系啦，我以前讲错啦，其实佢一个忠忠直直出钱出力嘅好男人嚟嘅， 真嘅？ 你咪话你唔中意啊？你话你唔中意我沟咗佢噶？ 中意啊点啫？我仲驮住人哋个 B B， 千金难买有情郎，你谂清楚啊！ 追你男朋友阿福啊！ 唔好理佢啫，明知道我翻上海搞地产成个月咁耐啊，都唔紧张啲嚟送我，等到佢揾下都好噶。急到咗打电话啦， 系 唔？ 系啊，佢上车走咗啦。 唔见咗 Adelina 几日，个心就啰啰挛。大佬讲得啱，天下间市民有几多个靓女肯为你死？净系野花采不尽，春风吹又生。好似我面前呢一朵野草咁，对我施展浑身解数，极尽诱惑。比作平时咧，我就哈唔知点解，而家我一啲兴趣都冇。所以，我决定离开呢个森林，向 Adelina 求婚。 啱，多謝曬啊！多謝曬，先生，下次嚟睇過啊！ 得你啊！朋友，你攞咗我张信用卡啦。 诶，傻什么？ 我傻啊！你个信用卡啊，喺我噶。 诶，点会讲啊？ 喂喂，你同我讲嗰个攞咗我张信用卡。 快嚟拣啊！ 哇，搞机噶！ 洗头咯！ 我问你喺 Eddie 屋企做乜嘢啊？ 咪洗头咯，猛啊！ 阿爹屋企热水炉坏咗啊！ 佢冇热水洗头啫，冇叫你落手落脚帮佢洗啊嘛！ 我哋洗头唔使落脚噶，姊妹。 阿爹教洗头咁，我咪跟门手艺咯。 姊妹啊，我系洗头王子，第日你做埋洗头公子好唔好啊？ 你阿莹，我有麦鸡精，攞出 去。我咁嘅碗点出去啊？我洗头啊！我洗头啊！走啊！ 呢份礼物送俾你嘅，同时我仲想向你求婚啊！ 求婚？你结咗婚噶啦？ 我哋要离婚啊！ 冇讲过嘅。 我而家咪讲啦！ 我唔信，我唔想因为系我而搞到你两个离婚啊！ 唔关你事啊，佢自愿噶。 自愿？嗯。除非佢亲口同我讲啦，咁我就信。 啊，明嘅。禮拜六咁天同日英屋嗰度等咗你成晚都唔见你出现嘅， 唉，唔得闲啊！ 咁呢个禮拜六又得唔得闲啊？ 都唔得闲啊！吓，诶，计埋你租俾佢走。 咁就唔使唔急，我听日再嚟过。吓，拜拜， 拜拜。 我想今晚约你饮茶。 好啊。吓，我同你啊？ 系。就是我哋两个， 好啊，哎，不过我哋识咗八年，你都好似冇请我饮茶咁嘅。 咁你想唔想面啊？ 好啊，谂谂啦，谂谂啊。 哇，正啊！喂，陈家龙三点喎， 未算正，我到淫贱室公主又前前后后廿一点啊。 喂。做咩带埋我嚟呢地方食嘢啊？ 呢度啲烟香好出名啊！伙计，两杯烟香， 收到，两杯烟香。 我今晚约你出嚟咧，系倾我嘅人生大事。你知啦，我年纪都唔细噶啦，系时候接翻头家。 两杯烟香， 唔该。 要落几多羹头啊？ 唔使啦，够甜啦。 啊，系啦，我正话讲到边度？ 哦，你话想接翻头家 啊？系咯。男大当婚，都女大当嫁啦。 嗯， 而且好女仔又好难揾嘅，但系我终于都揾到啦，所以我决定要结婚。小明，你系我最信任，只有你先可以帮到我嘅。我想你做我老婆。 吓、啊！ 钟丽明，你愿唔愿意嫁俾杜老子作为合法妻子呢？ 第二号码嘅喜乐人啦，已经第二名咧有三号码 嘅。你愿意我开心啊？ 咁都要拣个好日子噶噃。 唔使，就今晚啦。 使唔使咁急啊？ 我嘥你半粒钟就掂噶啦。 结咗婚先做啦。 唔得，就系你要肯做，我先结得成婚噶。 咁好啦。佢喺边啊？ 去餐啦 ，Jim 咯！今晚 Adelina 喺嗰度推销啤酒啊！ 咩话？核突癫啊！ 系咯，你话俾佢听，你话系我老婆，但系同我冇感情，系你自愿同我离婚，咁就掂晒噶啦！ 杜老子，我跟咗你八年啦，做牛做马，任劳任怨，冇人工加唔紧要啊，冇粮出我都唔自在，你而家叫我呃女人，你实在太过分啦！多谢你杯烟 酒。啊，我讲错咩咧？啊， 佢乜烟又唔记得落糖啊？ 嗱，你嘅慢慢饮下。 冇，咁呢边咧就唔该。 请坐啊。 啤酒啊，唔该。 好啊。 喂，使乜咁大啊？杜老子缺乏母爱啊！ 我哋呢只牌子嘅啤酒好好饮噶，多啲捧场啊！哇，小姐你认真好酒量喎，整多杯添咧！ 你就系嗰个核突癫乸啦！ 我系杜太。 喂，小姐做咩话我核突啊？ 我唔系话你核突啊，我话你个名。 佢揾我噶，我系 Adelina。你是杜太，杜老子太太。 是是杜老子叫我来告诉你，我们没有感情，我们要离婚。 真的？ 是他叫我告诉你，我是愿意离婚的。祝你们幸福。 杜太啊，你喝完杯啤酒就走吧。你跟他离婚你不难过的吗？咁即系一啲啲都唔难过啊？ 唔难过系假嘅，由中学跟到去而家十几年啦。 喂，原来你哋一齐咁耐噶啦？ 中学嗰阵时咧，佢走堂去督波，我帮佢抄 notes。佢见工冇人请佢啊，我叫我细叔伯啊请埋佢。佢要创业。我明知想拆船啊，我都帮佢。咁到头来得到啲咩啊？佢份人真系衰啊！佢唔衰噶，起码佢都有创业心啊。佢好信得我噶，佢无论开心同埋唔开心，佢都会同我讲嘅。佢好希望我分享佢嘅开心，同埋分担佢嘅忧愁。 你记住， 佢每朝早一定要食蛋治饮咖啡，十一点钟咧就会去踎塔睇《东方日报》。佢好大头虾噶，你叫提佢大 call 机。姐妹，祝你哋好运，白头到老。 有时我唔得闲陪你，你都要多啲散步啊，对个 B B 有益噶。 你对人真系好， 对人好，啱噶。 咁点解偏偏拣中？ 都唔系我拣，医生拣， 可能系缘分。 你冇事嘛？ 心安宝贝，我冇事啊。 你冇事好啦。 冇事好啦，对唔住，对唔住。 你辛苦啦，辛苦晒。你唔介意我有咗 B B 啊？ 唔介意，第时佢出咗世咧，我一定会供佢读书，抚养佢成人，睇住佢结婚生仔，开枝散叶。 但佢出世就会离开我哋噶咯噃。 我太投入，B B 系人哋嗬。 弊啦弊啦，出口话个仔唔系佢噶啦，你小心男妈好小气噶。 唔系噃，佢对个 B B 好关心噶噃。 关心？ 佢关心你咋？你谂下，一个咁关心你为你做咁多嘢嘅男人啊，到最后你生个唔系属于佢个 B B 出嚟，将心比己啊！你话佢点谂啊？喂，话时话啦，佢甩你咧，话声我知啊，我好中意浪漫嘅。 金明姐， 得，不过要打个电话先吓，好快脆。 唔睇。 李提祥揾过我，喂，点解唔早啲通知我啊？ 我 call 咗你成朝啦。 你梗系唔记得同我带 call 机定啊？ 你有带嘅，唉，可能冇电啊。 咁你要提我换电先得噶嘛？ 啊，呢个李大才啊，话想见下电话上唔识嘅小啱啱，佢话几多介绍费肯俾。 啊，发达啦，系咁啊，发达啦。 你好龟公啊，你个样。 乌龟是最长命的，我想见李大才的机会不知道想了多久，我计划书准备好了，听说他最近发展电信工业，说不定失望我们家公司这样就没死了。 发梦啊，黎姨肯见他吗？ 是的，黎姨成个奔灰的样子，万一切，他又没见过小安的，找人扮都不知道， 找谁扮啊？又是我， 冇错啦，呢位就系小电话皇后小啱啱小姐。 李生你好， 啊，李生呢份计划书咧， 咪住，你就系小啱啱啊？ 系，小啱啱系我艺名啊。 把声唔多似噃。 哦，通常过咗咪呢啲声系差啲噶，李生。 系啊，系啊，系啊。 小啱啱嘅叫床声咧就好特别嘅。你叫两声嚟听下。 吓，而家叫。 好啦，叫啦。 喂喂，哎啊，嘘，哎呀，哎呀，哎呀。 喂，屙屎咁声点得咧？叫床声啊，床啊，床啊！李生，我哋有两个版本嘅。 床啊，床啊， 大声啲，喐紧啲啊！ 床啊，床啊，啊床啊！ 哇，呢度啲西餐嘅喎，买床去隔篱铺啦。 你哋呃我嘅？ 冇错，我系呃你。喂喂喂，你到老字啊！你俾翻少少尊重我得唔得啊？我都系女人嚟噶，对唔住啊，李生。 啊，李生，我带你去见真正的小啱啱。 哇，好香好香啊！ 嗯，我煲咗牛骨汤啦，等你两父子饮咗啦，就吉骨强健。嗱，记得啦噃，听日攞啲俾阿代母饮啊。 哇，你为我哋搞到咁污秽，都抵食 系咪啊？咦，又唔好啦，我咁污秽啊！得啦得啦得啦。阿李生，请入嚟坐啦。 你帮嗰阿志啊录埋晒嗰啲咁嘅咸湿古仔啊！真是难为你， 系我话电梳起唔嫁啦。 咁嗌两声有乜所谓啫？床啊，床啊！ 你认得呢把声喎？就系佢喎。李 生啊，黎姨啊，出嚟啊，有人揾你啊。 嚟啦，嚟。 哎呀，阿财， 佢就系小芬。 系啊， 如假包换，咁嘅款啊！乜嘢幻想都冇晒啦！ 唉，李生，我问你白书，李生。 你啊，你做嘢啊，对人有啲感受好唔好啊？一个有青春嘅女人嚟为你自杀，嗰个冇乜青春嘅女人咧，同你做牛做马。依家呢个冇咗青春嘅女人都俾你玩残，你前世对女人有仇咩？ 我到底做错咩嘢啊 ？Adelina， 終於又有女人 call 我啦。 喂，你又話淨係約我哋兩個出嚟玩嘅，你做乜搭埋個人妖啊？ 妖乜人妖啫？人哋好姊妹嚟噶嘛，你知啦，游水好危险噶，我帮姊妹夹住啲鲨鱼嘛。 咁啊系啊，啲鲨鱼见你乸成咁啊，都反晒咪走夹唔透啦。 系啊，冇讲咁多啦，你游水落去啦。 边度咁易塞 嘅？哎呀，我哋碧波荡人姊妹情啊，嚟啦。 快啲落得啦，拎啦，你换衫啦，快啲啦。 喂喂喂，你等埋我喂。 轮到我啦啩？ 唔得， 咁正话喺水 抠住啲鲨鱼咯。 咁而家 夹住啲色浪啊，接我河。 边个买水啊？ 你 我哋输到啊，我哋估公字啊，输咗嗰个咧就要买，我估公，系就系、是、公，你输咗你。 我唔制啊，我唔估公字啊，我要清心和教你个叉烧包， 又得，接住包你个头，输咗啦， 你死啊！你阴人咧， 愿赌服输。 你边有阴人噶？ 咩阴阳人去啦？我要打赢啊嘛！哎，真系乸到佢啫！起身，我帮你走。 Nick 啊， 嗯， 你老婆嚟揾过我。 系咩？佢讲咩？ 佢话要同你离婚咯。 系咪啊？我都话佢自愿噶啦。 唔系咯，佢把口系咁讲咯，但系心唔系咁谂咧。Nick 啊， 嗯， 不如你翻去佢身边咯。 嘿，佢有奸夫噶， 奸夫，佢样唔似淫妇啊！我觉得佢一个好老婆嚟噶， 佢扮猪食老虎嘅啫。 我唔信，除非咁啊，叫佢带埋个奸夫嚟见我啦，咁我就信。 好，你听晚嚟我屋企，我要呢个奸夫淫妇当面向你解释。 嗯。 喂，见牛巴俾杜老师太太噶、哦，咦，我老细系老婆嘅咩？ 多事啦，做嘢啦，好嘛？ 有咩问我？ 礼仪房等咗你好耐啊！ 哦， 啊系啊，有包嘢俾你嘅，帮我写到老字太太啊！ 切，你知我冇太太噶啦，会唔会炸弹嚟噶？你自己查睇啊！ 黑心得你啊！鬼望炸死我，等你一世后悔。自爱衰老子，杜太，哎呀，古惑啦，古惑啦，咁嚟探我高兴？ 二少，我决定咗啦，以后我唔再落咸湿古仔啦。 对唔住咯，我以为大家初恋情人见你，等你有个意外惊喜，点知搞到咁唔开心？ 唔好再提啦，最好由今日开始停止再播出街，好唔好？ 好啦。 喂，生嘢我靓唔靓啊？ 好靓啊，件衫啊， 靓啊，靓唔靓啊？ 靓啊靓啊靓！喂，由今日开始你同我 cut 咗嗰个咸湿白雪公主嘅。 好啊，咁播咩啊？嗯， 你估你可唔可以照版照搬同我录翻个诶咸湿雪公主出游咧 ？OK，no problem。 做乜今日咁好死啦？ 真唔明。 已经咳咗， 我就话去睇医生嚟啊。 咩事？ 我心嗌住唔舒服，医生俾啲药我食，乜都冇讲到。份报告咸鸭鸡肠嚟嘅，我又唔识睇。冇事嘛？你唔好吓我啊！ 大姐， 啊，大姐， 我呢件马礼服边个送俾你嘅？ 你送俾我噶嘛？ 你到底同 Adeline 讲过啲咩嘢？ 你叫我讲咩，我咪讲咩咯。 啊，丽姨， 我知大姐啊嘛。 嗱，丽姨都知道我呢间嘢大姐啊，咪啦，今晚要同你出去倾清楚佢。 又约我？哎，咪啦，嗰间茶餐厅咪去啦，好嘛？ Astro the comedian and his beautiful assistant, Gabrielle. I 叫你扮我老婆啫，你咪当正你真系我老婆先得噶嘛。 你喂，你上次约咗我做咩唔嚟啊？ 去边啊？ 我有约过你咩？ 冇咩。 许如泰， 咩？ 你真伟大噶，你为咗你老公牺牲两只手，你系我偶像嚟噶，我唔会再骚扰你哋噶啦，我走啦， 拜拜。 又有一个无知少女受骗啦。 诶，你唔好改变话题，听日你仲要嚟我屋企向我解释啊！仲要帮你揾你个奸夫添啊 ！Would anyone like to be my assistant？ 好肚饿啊，叫佢食先好唔好啊 ？OK。 Oh yes, that gentleman over there. Please join me. And a very handsome bullet. 喂喂喂，大佬啊，唔系打鬼佬，我揾伙计喂。真系好夜把，你摸我右手，又会摸到我左手只表啦。喂喂喂，我只表唔俾你碌嘅，你做乜你喂？喂喂，你点我死鬼？你剥烂我啲表啦！嗱，我定价好贵，我只表万七噶，万七噶，你整烂咗我要换。喂，你点啊？我只万七啦，喂。 Sir， 你啊好嘢喎，你真系好嘢。喂，我只表。喂。 And now for my disappearing act。 喂喂喂，你揾只表咧，我请你饮茶，净系我哋两个人，好心嘅死鬼佬。喂喂喂，我只表喺度，鬼佬，你做咩叫我入个箱？喂喂喂，喂，焗死人咩？喂喂，鬼佬，喂，喂喂，你做乜鬼要督我啊？喂！ 我终于等到你啦，醒目。 吓，唔识喎。喂， 兄弟，我整只万哥啊！ 到老子啊！而家落咗班噶啦，我又唔系老婆，有乜权管我？ 听晚嘅事干，你一定要应承我噶。 我唔中意做淫妇啊！ 喂，我跳只舞都得啩，淑女。 我唔识同你跳啊。 等住。 唔得，要打电话先。 鬼唔知你唔得咩？ 嗨，我系小电话公主小明明，我而家要讲嘅系淫荡雪姑七友。 唔系嗰把声嘅， 识变态嘅。 喂，咁算点啊？我仲未搞掂喎。 揾你个小啱啱同你搞掂佢咯。 做咩又使咁多钱啫？ 唔使钱噶，呢我亲手织俾未来嘅 baby 噶。嗱，呢啲维他命咧俾你噶。咁啊，三个月后咧，你啲衫冚唪唥唔啱着噶啦，所以帮你买埋啲孕妇装嘅。 你信唔信缘分噶？我觉得上天安排我哋一齐真系缘分。 关上天鬼事咩？系我安排嘅。 我越嚟越相信缘分，但我最怕有缘无分。 系啊，合约讲明个 B B 冇你份噶。 George， 你送咗咁多嘢俾我，我都想送翻样嘢俾你。你嚟。如果我唔系咁做，对你实在太唔公平。 送咩俾我？领呔、底裤。 为咗你，我决定放弃法国读书。为咗你，我落咗个 B B。 咩话？你谋杀咗我骨肉啊！ 你骨肉 啊？知唔知你肚里边嘅 B B 系我噶？你点解乐仔咁大件事都唔同我讲啫？ 原来所有男人都系咁衰咁自私噶！杜福，你同我请，我睇错你，我请啊！ 志，志燕啊，开门啊！志，志燕啊！ 大少啊，我想辞工唔做啦。 到底发生咩事啊？ 我患咗绝症，我宁愿死翻喺自己乡下。 胃病啫嘛，好小事啫，食药咪冇事咯。 吓，咁做咩意思话我大剂啊？哎呀，吓得我啊！ 喂，你冇人性啊？做咩话黎姨有绝症啊？ 我啊，系你话大剂嘅。 嘿，我话我大剂咋？哎，啱啦啱啦啱啦。嗱，你哋两个讲过噶，话为我自杀嘅女仔咧就好难得噶。 系啊。 咁你两个都想我快啲结婚噶？ 咁梗系啦。 咁你两个一定会帮我噶啦。 如果你肯放你嘅心林咧，我就帮你。 嗯， 咁啊啱啦。今晚你哋两个帮我扮成一对奸夫淫妇。 嗨。 嗨，Delina，哎，又嚟，等你哋食饭啊。 嗨。 哎，等我嚟介绍，我老婆丽丽啊。吓， 呢个你老婆，咁上次嗰个咧？ 我系佢御驾包回阿杰凡妻。我系大红花轿三书落礼咁正式坐我过门嘅，嗯， 系啊， 啊，奸夫出嚟啦， 吓， 哦，佢姓简啊，叫阿夫，美夫个夫啊，我同阿简夫咧就系真真相爱噶，所以你哋可以放心结婚啦。 诶，我哋大家去饮杯和头酒啊， 系啊，诶， 好，饮杯，我哋饮杯， 饮杯，你哋喺度慢慢傾，我入去準備晚餐啊！ 誒 ，Honey， 我幫你，我幫你，慢慢坐啊！ 喂，個奸夫簡夫住埋喺度嘅咩？ 我老婆招狼入室，你話我咪要離婚啦？ 阿夫，你有冇搞錯？你去鬼個邊啊？我打成日叫我翻嚟，叫你接我車。阿夫， 佢個乳名啊！ 你又去成個月嘅？ 就可能自己環境啦，啲樓好快脆埋曬，咪早啲翻嚟咯。George， 呢个边个嚟噶？ George 英文咧，诶，等我嚟介绍。Adelina， 我女朋友。祖儿，阿福，即系 George 个女朋友。 你老婆奸夫简夫，原名阿福，英文名 George 个女朋友。 咩奸夫啊？我都唔知道你细佬搞乜鬼啊！ 细佬？ 哦，佢笑我哋两计襟兄弟啊！ 阿丽啊！ 哇，做咩你？连你都搞成咁啊！ 吓、啊，我就嚟换衫啊，帮我洗咗佢啦。 哦， 攰到死啊，食饭唔好叫我啦，冲个凉先。 系咁嘅，单日咧就轮到我洗衫煮饭，双日就轮到佢。我入去做嘢啦，外攞走。 嗰三只狗男女又住晒喺你间屋，仲住埋一间房添啊！ 咁你话我系咪应该要离婚啊？哎，有边只狗男女啊？ 老公，哦，原来核突啲乸都喺度，咁啱啦，我介绍我奸夫俾你识，胡涛。 冇错，我就佢奸夫，你喺我养结奸。 麻烦你啦，食得嘢噶啦， 咪住。呢、这个又是你老婆，那个又是你老婆，到底你有几多个老婆噶？ 咪两个咯，一个大陆要嘅，一个香港娶嘅。 系，系， 两个都有家夫。 系啊， 两个都自愿肯同你离婚。 冇错，就系咁简单，一啲都唔复杂。 系咯，我哋咁多位奸夫淫妇，齐齐饮杯。 系，饮杯。嚟，我哋饮杯，饮杯，饮杯。吓、啊，又边个啊？哎，我唔开门，我饮酒。 等我离开啦。 请问小光恩小姐喺度咩？ 佢已经搬咗啦。 哎哎，咪住！我认得你把声啊，你咪就系小光恩。 我上次实在太冇礼貌啦，我今日嚟向你道歉嘅。 唔使问啊，小恩恩嘅乳名啦。咁呢个男人又系边个？ 啊，我认得啦，呢个系我淫妇，另外一个奸夫啦。 Hi everybody， 呢个系边个奸夫？我啊真系唔知啦。 我知，佢系佢个奸夫。 哎呀，人哋都未结婚啊！边度会有奸夫啫？ 奸夫唔似嘅，淫妇啊差唔多。 咦、 哎？呢个系我叫佢嚟陪我噶，横掂今晚都系奸夫淫妇大集会啦，不如我哋齐齐饮醉佢吓。 小恩，小恩， 哎，我都唔执住啦，哈哈，好。 喂，醉啦，扶入房。 笑到五脏俱全吧， 有计咧！哎呀，你啊，唔好话俾我听啊，你有老婆啊，你知唔得啦。 如果我娶你做老婆，咁又唔知唔得唔得。 起身啊，精神爽利啊！ 哎呀，算啦算啦，我琴晚成晚喺度瞓噶，翻嚟实俾老婆闹死。 喂， 男人嚟噶， 好劲噶啦，你嚟添啊！ 做咩啫？得唔见得光咩？ 诶，啱啊，七二食啊！ 啊，李生你， 诶，唔好李生，叫财仔。啊，原来我哋系小学同学嚟嘅。 我哋琴晚乜嘢都冇做到啊，成晚讲古仔啊。 系啊，而家咪讲啲古仔咯。 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 大佬，希望系时候将你嗰棵臭草连根拔起啦。 系啊，你唔够胆出声，我哋帮你出声。 我哋帮你出声。 出声。 大佬，女人要嚟玩嘅，唔系要嚟犯嘅。 死人你！ 班友啊，成晚嘈冤巴闭，搞到我冇觉好瞓。 有嘢同佢講 嘅。哦，系啊，祖兒，今日天氣好好，我想同阿明明出去散步。 哎，好啊。 麗姨，你咧？ 阿財財啊，我想坐啲 Rolls Royce 去遊車河啊。 我都要夠鐘翻鋪頭洗人個頭。 我又跟你去啊。 嚟啊嚟啊！ 你到底有啲咩想同我講啊？ 我爱上咗第二个女人，我想提出同你分手。 你唔好咁激动啊，听我慢慢讲啊。 我叫你唔好咁激动啊，真。我有同你讲啊。 我咁你讲先啦。 我有 B B 啊。 唔系啊嘛。 系啊。不过 B B 唔系你嘅， 吓？ 个 B B 系佢嘅，阿伟系我公司 partner， 我发觉我同佢夹啲。 对唔住，福哥，琴晚咁多个奸夫都系假嘅，依家卒之有个真。 I'm sorry。咁快，边咁快啫？ 我同你道歉的，你俾次机会我啊，志贤，我而家知道啦，冇咗 B B 得，我冇咗你唔得啊，志贤，志贤，我爱你。 成个老衬从此被困，我做完老衬冇几耐，又轮到我大佬做老衬。以后我大佬可以光明正大咁生 B B， 唔知我可唔可以光明正大沟完女之后话有老婆呢？咦，又发生咩事？ 先生，先生，先生，搵得老辛苦啊！你个仔啊， 你嘅仔？ 乜佢唔系我 B B 嘅代母咩？ 我都话资料保密噶啦，我求其俾个 file 你噶咋。 咁、啊、今日我又有老婆又有仔喎、 啊，大佬双喜临门啊！ 咁咪仲好悭翻唔使大肚啊！ 诶、哎，大家望望呢度，眼笑下。 未再见啫，你哋都未见我个结 果。 喺我努力经营之下，我个公司业务蒸蒸日上，唔使三年已经变成上市公司。原因好简单， 董事长早晨。 我落紧人道木偶奇遇记俾阿祥仔听啊。个 Pinocchio 咧就好咸湿噶噃，用佢个长鼻哥撩下。撩下撩下姐姐仔条裙， 原因就系我个工人收购咗我间公司啊嘛！ 尖叫一声， 拜拜！ 我见到佢大髀啊！ 阿利路亚，阿利路亚，啊 ！Yes, yes, yes, yes, yes。所以我决定要结婚。 吓， 小明，只有你先可以帮我。 追赶理想求愿望，偏偏世上谁人愿？ 咩事啊，马老？ 岁月流逝似 等你两父子饮咗啦，今日强健啊！喂，记得，哎呀，听日攞啲俾你老婆啊嘛。 终于我， 爱你，就衰少都五脏俱全啊！ 自己有计咧， 你像明媚全月光，心中照。 你看 以前我龟公咁嘅款。